昨日开完 party， 今日十点又是相聚时。早晨，我是小张张。 不好意思，今日我把声变咗男人，我是小样样。 讲真噶， 系我已经尽力 了。我不应该笑， 交俾你，你讲嘅。 Me too， me too。 三把烂声， 抵死啊！嗌啊，昨日。 再开始我都嗌， 冇错。 为咩啊？都唔知点算好，又唔想瞓觉，又唔知有啲咩好做。一月继续跳舞，有 Leslie。三十一度几分，相对湿度58%，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星期四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各位好朋友，琴日喺呢个地铁站相见，系咪好开心咧？啊，如果开心未够嘅话，咁啊，每一日十点钟听住我哋继续开心。你我开心嘅一次嘅聚会啦，好有意思嘅聚会啦。咁啊，琴日港铁呢个礼让运动2023年咧启动礼咧，我哋咧同埋小杨杨啦吓，同埋我哋一众咧好朋友，即系我哋嘅幕后嘅阿欣欣啦、阿信哥啦、Wendy 啦等等啦、晴晴啦，一齐喺呢个地铁站同大家见面嘅。咁开唔开心啊？大家玩得好开心。 Really excited。 系，喂，但我 人赞你 系啊， 我琴日头先我哋落嚟嗰阵时候，你唔记得我哋有个同事话咧，见到你咧同嗰班fans 啊。有喺度对答如流啦，有喺度搞好多气氛啦，跟住话你前途无限量，你唔记得咗啦？ 可做之才， 一齐落嚟嘅，真系等你开心。一路都见唔到你呢一面，系咪？大家做 show 嘅时候，大家就睇到。 咁你唔系 fans 啊嘛？你 咁啊系，我好难成为你嘅 fans 嘅。 我做你 fans 咯，得唔得？ 千祈唔好，把声你开翻。 我应门咯。 系好开心， 真 系 好开心， 好开心啊！ 感谢大家啦，千山万水啦， 真系 有万黎子万， 真系万水千山总是情啦。 有澳门嘅 fans 系啦，诶，仲有佢哋嘅礼物啦， 系啊， 今日我哋先至攞咗，咁亦都要多谢你哋嘅。咁啊，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啲饮品啦，咁啊就每人有一包嘅咁样咯，系啦，我哋拣剩啊，会俾杨洋噶啦，你放心， 冇错。 包包都系咁好，系啦。 不如咁啦 ，Wendy 俾我哋 Wendy 冲啊， 攞个胶袋咧剪落去，入翻四 晒出嚟， 每人再系立多佢四包， 又唔知系纸袋又咩 bag， 我唔充公你咪先系咁咯，系咪先？ 要我帮你睇住， 攞翻嚟， 梗系要抽翻少少水， 系 咁意思。 喂，感谢大家， 同埋咧， 好地方都好地方， 好 地啊，好舒服嘅地方，系啊，又系啦，所有嘢都好靓， 系啦，好多谢嘅就港铁公司嘅安排啦， 系啊， 好多谢我哋二台嘅所有嘅工作人员啦，系咪？大家咧就系上下一心咧，都系真系齐心就事成啦。我咧琴日嗰个 show 嘅话，我谂系开始幕后大家都俾我 feel 到嘅嗰种热诚同埋嗰种嘅热情啦， 系啊， 系啦，系好开心嘅。 阿表姐好多人赞佢靓， 系啊，晴晴都唔少啊。 其实表姐唔系真系叫表姐，不过因为做完嗰个咩八月再见九月你好咧，变表姐 都几好啊。 嗱，因为咁嘅，佢哋好多时候会净系听我哋嘅节目咧，就系听到佢哋把声，但系其实从来冇见佢哋嘅样嘅。咁但系琴日我觉得最难得一样嘢嘅就系咧，仲要啲 fans 系留守去到最后嘅一分钟， 最后最后 啊， 系咪？其实我见到啲凳已经 接 收紧，啲接凳已经接晒， 嗰条带都你谂住掹走 系啦，但系佢哋仍然企喺个围墙外边嘅。咁冇办法，因为嗰阵时候我哋大家一齐都要清场啦。咁所以佢就系啦，咁啊见到阿欣欣啦，又见到阿表姐啦，咁我哋梗系第一时间介绍埋俾佢哋识啦。 要啦， 靓仔靓女， 我哋呢啲重要嘅支柱嚟噶嘛，冇佢哋唔成事啊。 梗系啦， 唔单止幕后啊，台前啊，因为有时你片段人家陆续都仲有啲角色要噶嘛。阿表姐会唔会再出场都唔知噶嘛，系咪？诶， 嗱，我透露，寻日透露咗俾啲 fans 听啦，我会。 啲 fans 應該有啲壓力俾你係嘛？ 係啊， 聽到佢哋鬧你， 鬧我啊， 唔係啩？ 但我話咗俾你聽， 話自己好地地自己個仔做咩碾死佢 啦？哇！佢哋講啲説話，我心好唔舒服啊！ 情何以堪？但我覺得哇，我自己暗暗笑，痴痴喺度喺度笑， 抵死抵死！ 但我話俾你聽，你哋越係咁咧，我就會安排老朱同啊表姐一齊。 你都係想咁啫，你其實已經問咗表姐噶啦，佢唔肯嘅話，你唔寫嘛？ 自肥啊！ 呢個就係個自肥嘅計劃。 冇錯啦， 咁你直透露咗啦，即係個劇情嘅發展就係阿老朱同阿表姐。 唔會。 等待啦吓，其实我哋咧 讲以你嘅人品， 做完呢个 show 有啊， 仲有好多嗰啲叫做咩分享相片咧，又系一个热潮流。我见到好多听众朋友们咧，都喺 Facebook 咧分享翻，我就睇翻，哦，原来呢个系德哥，哦，原来呢个系边个咁样。 系啊， 我哋有时见到咧，净系见到个名嘅啫嘛，佢留 又或者嗰张 profile pic 咯。系啊，我真系有两样嘢真系好遗憾嘅。 咩啦？ 而阿德哥啦，几个咧着住啲粉红色嘅嘢。 系啊，咁咪 你 问点 会啦？ 唔系你点唔着啊？ 质问我条粉红色裤啊？ 你同佢哋嘅约会嚟噶嘛？ 系啊，粉红约会啊！ 人哋就着咗粉红色啦，你一点都冇。今日 底面底面都冇， 系冇 底面都冇， 你连对袜都冇。呢样嘢好少嘅，我都唔想话你啊！ 即系袜友都交代到。 唔系啊，我费事，我唔想劳气啊，明唔明？ 你咪放弃我啊！ 我梗系放弃你啦！你自己摆度讲咗几日，又话今日都未揾到，今日未揾到。 其实你今日嘅打扮咧。啱琴日啦，整翻件粉红嘅吓，即系恤衫。 恤衫唔算嘅，我觉得 你琴日隆重歧视嘅，我见到嘅。 但我好 着件西装啦。 如果我哋真系有机会咧， 有 真系有条粉红色，我就而家开始物色一条粉红色裤。 即系你开支票啦，而家系嘛？即系下次会有啦，系嘛？ 系啊，会啊， 所谓啊，佢开支票当食生菜。 一日开几张？ 唔系点止啊？真系。成张 checkbook 抌出嚟噶， 琴日又话找数嘅， 你哋边个攞？ 同埋琴日话找数嘅， 我唔知啊。 你都无端端系咪嗌咗佢上去啦？ 有跳下舞嘅， 系咯。 大家如果睇唔到真系嘥咗， 你就嗌你走上去啊嘛， 我都未准备好。 我空虚，我寂寞，所以我咪叫大家一齐玩下咯。 哦，其实系咁嘅，吓死我！点解无端端？ 因为我 后 边排 紧 舞啊。 系啊系啊，其实本来佢系有嘅，同杨洋系有只舞嘅。 系啊， 但系冇啊，你无端端上去就嗌咗佢出去嘅啫，冇办法，系啊， 唔紧要啦， 唔紧要。 我都见证咗呢一件事。系佢一手造成。 嗱，所有 fans 有乜嘢唔该你追啊，梁先生。 人哋喺度排紧舞，佢自己又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就冲咗上去，我哋都唔知发生咩事。 咪系咯，阿堂妹啊，仲帮我执紧啲舞步噶。 我觉得咧住酒店咧有啲嘢咧我系会比较唔系好中意嘅，同一阵间分享个新闻咧有少少都系关系。你怕唔怕啲酒店咧？虽然好多系咁啊，唔开得窗啊，你会唔会觉得好？ 讲过二十八次啦，我记得。 嗯， 系嘛？ 唔系，梗唔得啦。 但好多酒店都唔开得窗噶，其实你要知道。 我知佢开一条罅啊， 罅都唔得。 有啲开到， 我就 系 试过有一次有间酒店咧， 即系啱啱摄到个手出去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唔觉得你个头就出唔到啦？你有冇试过？ 系，但系我真系唔中意。系啊，佢安全。 security 系啊， 系 安全。 系啦，咁啊有一间酒店咧就喺捷克嚟嘅，咁佢虽然咧喺佢个酒店房咧写一个通告，叫人唔可以开窗。不过系开得嘅，就唔同有啲酒店咧，你根本上开都开唔到，因为佢本来就开唔到嘅。咁有对夫妇咧住啦，咁样样啊，唔知点解佢觉得有少少焗啊。佢嗰晚瞓觉咧就开咗个窗嚟瞓觉喎。点知第二日瞓醒咗之后，发现成间房 蚊， 唔系蚊，比蚊大只好多，有二百几只蝙蝠入咗嚟。有啲咧墙啦、家私啊，就周围都有啦，甚至咧有啲就死咗喺地下添。咁可能撞啊，定唔知点 样啦。有冇 Spiderman 入咗嚟啊？ Spiderman 蝙蝠侠就嚟咗啦，系啊，仲嚟咗好多只添。咁啊，有其他嗰啲 heroes 都出现，会唔会啊？ 但 系咧，酒店就话啦，呢个系佢哋嘅责任，同埋咧，佢哋唔应该咁做，因为咧，佢哋嗰个路线啊，个酒店嗰个路线咧，就系啲蝙蝠去佢经过嘅，翻屋企嘅地方，所以佢每一间房用三国嘅语言已经写得好清楚，希望入住嘅宅住客咧，千祈唔好开。其实对住客唔方便啦，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咁样，但系对佢哋都系唔好嘅，因为咧蝙蝠叮叮叮叮咁入晒你屋企，你再谂下点样处置，你拎翻走佢咧，或者啲死咗咧，系啊。 但系中国人会唔会觉得好开心啊？因为 福度 福度啊，系啊。我又谂起我老友啊，钟生， 钟馗，系啊，跟住蝙蝠噶嘛， 系啦，成晚啲蝙蝠飞入嚟，佢哋 都冇理由听唔到噶， 系咯，白白白噶， 系咯， 可能系，不过可能 咁都 知道冇用啦， 系啊， 系啊，咩酒店我都想住，咁好瞓 先，系啊， 一定好舒服， 有蝙蝠啊， 系啊，咁呢个 有好多地方有蝙蝠， 清理就麻烦， 清理麻烦， 清理 真 系 好 麻烦 咯，唔知点搞。 佢话唔单止呢间酒店啊，其实所有嗰啲大厦咧，譬如一个月里边啊，分分钟都有千几只蝙蝠咧，系入咗民居啊、酒店啊，即系总之你开窗咧，捷克 咁多蝙蝠嘅咩？ 开咗个窗咧，就有呢个嘅危机或者呢个机会。 明白。但系我住酒店咧，我中意有露台，烫开栋门，好型， 睇下风景，坐喺露台饮下嘢， 系啊，整杯咖啡咁几好。有个如果泡温泉仲正，即系有个私家嗰啲咧， 即系坐喺露台泡温泉。 你呢两种我都试过， 系啊，好正。 我试过有一个喺台湾地区嘅，就系你自己间房里面咧，就有一个私家嘅温泉咯。咁你就系啦，咁佢就好得意嘅，佢系你间房啦，有床啦，你应有嘅嘢。但系咧，你再行前少少咧，就近住个露台嗰个位嘅话咧，佢唔系好大嘅啫。 有个池， 冇错，系一个啱啦。你 系 形容嘅就一个池，但系咧佢就系向下嘅，即系你系行两级，跟住咧就系嗰个池，嗰个池系长期都有一啲温泉水喺度嘅，咁总之咧，你就系你，其实你开咗你个呢个房门啦，你坐跑两下就砰就可以跳落去啦， 山都唔使 正啊，系啊，几好噶， 嗰次系啊，嗰次我同埋去咧，跟住嗰个话，嗱你要开水，咁佢夜晚九点开咯，去到第二朝都未满。 咩嚟噶？你都系温泉酒店 啊？ 搞错 啊！好大嗰次， 嗰次太大啊！浸脚咯，唔系点啊？我真系 开两日咯， 死同蚀俾佢啊！浸完手先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三母子被发现在钻石山家中受伤，三人腹部都有刀伤，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现场是龙盘苑龙基阁。事发在朝早八点四十三分，一名男子回家，发现五十几岁妻子同两名都是二十几岁的仔在寓所内受伤，于是报警。 一隻大約一米長的野豬朝早闖入跑馬地一個地盤，導致六人受傷，包括一名警員，一名工人送去瑪麗醫院治理。現場是司徒拔道一號一個地盤，朝早大約八點半，一隻野豬被發現徘徊在地盤的低層位置，一度走入地盤升降機。警員接報到場，期間五名工人和一名警員手腳擦傷。日本本州东南面海域发生尼克特制六级地震，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或严重损毁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上午十点发生，震央位于东京的南部大约6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也录到日本今次地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当地上午十点半左右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二轮排放。按照东电之前公布的计划，第二轮排海的核污水总量大约是7800吨，预计排放17日。虽然排海决定受到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和东电仍然在8月24日启动核污水第一轮排海，并在9月11日结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20.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南部。小犬正横过台湾南部，受台湾地形影响，强度有所减弱。本港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小犬共同影响，本港今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小犬會在今日與本港保持大約500公里或以上距離。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預料小犬隨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海域，受季候風影響逐漸減弱。小犬可能會在週末期間靠近珠江口一帶，但预计届时强度较低，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就视乎小犬减弱速度和与珠江口的距离。本港周末期间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吹偏北强风，离岸及高地风力尤其大，天气较凉，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同埋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86点，升90点，成交金额19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9.9六升4毫，盈富基金17.9升9仙，腾讯控股302元升4.4，阿里巴巴82元升2.5，美团107.9升1元，友邦保险66.05升6.5，南方恒生科技3.71八升3.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48.5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3，人民幣7.311，英磅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52，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0886点，升359点。 港金报17,03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89美元，卖出182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入翻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北假山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一讲起香港嘅夜市，真系讲极都讲唔完噶。 好似拍拖有个男朋友带嗰个食，先知嗰度原来好巴闭，有个煲仔饭啊、芥菜汤咁。 隔咗段时间先知，原来咧带去食煲仔饭嗰个最 cheap 嘅咁 样。哦，嗰、那个我老公嚟噶已经。 一段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 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人生只有一次，讲咧就系婚礼啦。咁啊，网上有两个好得意嘅婚礼，唔知大家会点样睇咧？第一个婚礼咧就系个新郎新娘咧，因为咧自己嘅生活里边咧，经常会食一间快餐店嘅汉堡包啦，咁样佢就忽然之间忽发奇想啊，不如我哋个婚礼咧唔好叫一般传统嗰啲食物啦，不如我哋全部咧就食晒呢啲嘅面包啦，咁样 都几得意。 如果你系呢个宾客，你入到去见到全部都系摆晒嗰啲快餐店系啦，汉堡包啊薯条，佢就话唔会嘅，因为薯条咧，佢觉得咧一耐咗咧就淋咗咧就唔好食啦咁样。 唔系，我都几有特色啊， 几有特色哦。 你而家要事前话俾人听， 我冇所谓，系啊。 佢就 系 冇啊。 嗰个礼包嗰度，我抽翻啲钱出嚟啫嘛。你唔会咩？你嚟食啲咁嘅 大礼包嘅咩？ 人情啊！ 我即系要带人情， 人情 我冇噶。 参加婚礼嘛，你梗系要啦。 唔会， 你唔会冇啩？ 着凉啦。 系咯， 系啊。 但系如果你知道食啲咁嘅嘢，你会唔会先？诶，唔好先，等。系我人情喺边度？系抽翻两百先。 唔系，我觉得咁啊。如果你真系食嗰啲汉堡包咧，就直情喺个间嘢嗰度搞咯。 嗯， 系啊。 又未必可以坐咁多人啊嘛。 一定得嘅， 系啦， 你谂掂佢咯， 都惊嗰啲客人咧会有啲不满，但系咧佢话现场啲客人咧好似都几开心，几有创意，几 得意啊， 系啦咁咯，但我谂人哋都唔会即刻发难啦，唔到即系 冇咩得唔得意，背后讲你啫， 系啊，我识讲， 你成日都系咁啦，我知啊，我见证过你啦， 我最中意系咁，我唔会喺人哋面前拆穿，但我会喺背后度讲佢， 唔系你面前我都见过， 系啊，我前面系啊，我面前都会讲，我谂谂系喎，好似唔系，即系我任何时候都，我都好不满呀。 系啊，唔系，我又觉得咁样不满就讲啦， 梗系啦， 冇错冇错， 做乜要做乜嘢啊？ 系啊，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咁，你覺得去到咦原來食呢啲嘢你自己即刻入廁所。 我覺得冇乜所謂，我覺得冇乜所謂，因為呢啲嘅係你嘅婚禮係咪？究竟係用咩形式啊？你想用啲乜嘢去款待人哋嘅話，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咯。咁但係其實你就要預咗嘅就係有好似一啲好似我呢啲咁樣嘅賓客嘅話就會話你。 我想問下係啊，呢單嘢有邊個？ 法國啊， 法國唔知佢哋使唔使俾人情㗎？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但我谂你就算唔系俾人情，都会送一啲叫做 wedding gift 啩， 佢哋会送礼物。 系啊，即系套杯啊！ 唔系，佢哋会喺啲百货公司嗰度咧，会有一个 list 嘅，跟住唔系，佢有一个百货公司嗰度咧，佢中意嘅百货公司，佢可能咧佢就会有一个 list， 佢话有啲想买嘅嘢，咁跟住咧，你作为一个宾客嘅话咧，你就唔会话好似我哋咁样去包礼金啊咁样嘅，你就会喺嗰度拣一份礼物，或者你大家一齐夹钱送，譬如可能佢个 list 里面有一个电视机嘅，太贵啊，自己一个人送，咁就咪夹几个人同佢一齐送个电视机俾佢咯。系啊，我都有试过呢啲。到最尾我通常喺佢去到嘅时候，我就攞佢 list 话边样嘢最平，都无谓睇。 喂，同埋咧，有问题又嚟咯。咁多宾客都攞住个 list， 你唔通打电话嚟？你买边个啊？我谂住买呢、這個。 你去到嘅时候，譬如百货公司电视机已经俾人买走咗，佢话俾你听呢、這个就冇咗啦嘛。 剔咗啦。 系啊，咁、例如可能佢想买一个买一套水晶碟咁样。 全部俾人买晒，咪唔关我事。 其实我觉得几好噶，佢重要嘅就系令到你唔会话送埋同一样嘢。 系、啊， 系嘛？嗰啲嘢都系佢哋想要， 同埋有用咯。 我觉得真系几中， 唔会送一啲佢唔用嘅嘢咯。 系啊，如果人哋买晒咁，我咪算数咯嗬。嗱，你买晒啦，唔关事。 我净，我唔想答你。 点解喎？ 我答唔到你。 除咗呢个之外咧，另外一个发生喺美国咧，呢一个咧就我谂香港一定唔会发生，我估啫吓，因为咧个新娘佢自己咧就好唔喜欢小朋友同埋宠物嘅，咁所以佢咧喺个婚礼嘅请帖已经写明咧，唔可以带小朋友啦，唔可以带宠物啦，唔该你自己谂掂佢啦，咁即系意思就系咁啦，你安排人去帮你凑啦，咁样到最后咧临举行前，你知唔知边个想带小朋友咧？竟然咧就系个伴郎，我又觉得个新郎有啲问题。既然你揾即系如果你明知嗰个老婆咧咁唔中意有小朋友，系唔系应该喺即系筛选伴郎嘅时候咧，你都谂下啊边个有冇仔嘅咧，或者有冇小朋友咧？ 佢有仔，佢唔代表带嚟噶嘛。 诶嗱就系咁啦，而家个伴郎咧就话、哎：如果我真系带唔到嚟咧，我揾唔到人，我做唔到，咁就变咗两嚟棘咗喺度。嗱，我谂香港咧就唔会，一般人咧会谂小朋友冇所谓啊，开心心系嘛。我真系冇听过，如果香港嘅人咧都会话，哎唔好啊，唔好小朋友啊，有小朋友咧我就唔系几欢迎啦咁样。即系呢个我谂系比较少见嘅，我哋呢边会唔会啊？你有冇听过呢啲啊？ 我好少朋友噶咋。 即系你话你都系个小朋 友，你其实呢个就你讲少一半，就好少朋友会揾你做伴郎。 系啊， 你唔会有呢个。 我好少朋友，第二根本冇朋友揾我做伴郎。 做伴郎系咪？ 系啊。 有冇试过？真系我想问。 做伴郎， 做伴郎， 做过。 哦，你做过。 我竟然有啊！我 讲 走嘅，点会揾你啊？ 哦， 我明啦，衬得佢靓仔啲，真要精心挑选 啫。 新嘅伴娘都系噶。 其实咧。因为我又嗰阵时比较高啊，所以都唔系咁受欢迎。 关咩事啫？ 唔系 伴郎， 新郎唔中意噶， 即系点 唔中 意佢？ 咁揾你做伴郎嗰个系咩人啊？ 朋友咯， 咪咯， 但唔系因为我比较少做啊。如果佢 我同你个高度冇关，我觉得佢拣你个样。 好肯定。如果我是我自己代入去，如果我是要找一个伴娘的话，我一定不会找一个靓过我自己的。 一般人都 是。那天是我的嘛。 是。 你有很多时候你都见过的啦，即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都有的啦，无端端就是有时是伴娘，有时很可能是来的宾客穿到鬼火那样。 是啊，性感啊。 抢晒镜。抢晒镜头。 叫他 走啊。那么 快不要坐在那里吃。 即是条颈都还闪我自己的。 是啊。 哇，真系扯火！ 又系唔识做嘅，啱唔啱啊？ 唔使打扮到 咩主客，你自己识唔识瞓先？因为嗰一晚你唔系你做主角嘛，你冇可能咁样噶嘛，摆到明战斗格咁样就。 但系佢个样如果真系靓，佢都冇办法。 佢以为我，你朋友以为我去饮咩？ 咩话？ 你 我系个女仔啊，即系女仔啊， 你个 即系你着到咁性感嘅话，你搏咩咧？ 收敛啲好， 系啊，收敛啲啊， 系唔好嘛？ 你成唔成功啊？做呢个伴郎嗰次有冇好好地即系服侍下新郎哥啊？ 有冇几杯啊？ 又系四十二年前嘅咯， 哇，咁耐啦， 好耐噶啦，好耐噶啦，即系啦，好耐噶啦。 诶，咁你同个伴娘咧，通常呢啲咁嘅嘢，好似同伴娘会发生一啲好暧昧嘅。情義聽聞，唔係我真係聽人哋講過嘅，就係話咧喺啲 wedding 裏面咧係好容易識人嘅，尤其是係嗰啲姊妹啊，嗰啲可能咧玩緊嗰啲什麼叫做開門利是啊，咁嗰啲就啊呢個嘴嚼嚼都幾 Q， 就呢個啦， 鬼叫咩名就嗌佢出嚟，原來真咁樣。 阿李同學，你頭先我有聽過，不過題外話，頭先你講嘴嚼嚼呢三個字咧。你知唔知而家啲小朋友唔知系咩意思？ 咁啊点啫？ 唔系即系咁讲俾你听。 你点知佢唔知啊？即系你同佢讲嘴多啫，佢唔知你讲 咩。咁你想讲咩？咁你想讲咩啊？咁应该点样讲佢先至会明啊？ 嘴多多 系啊， 口多多 系啊。 好 ，OK， 多谢。咁佢哋继续。咁如果系嘅话，你去嗰啲 wedding 嘅时候有冇听过呢啲咁样嘅嘢啊？ 梗系有啦， 你发生过添啦，系嘛？ 喂，仲有啊，你真系唔好花枝招展之余啊！我试过有朋友啊，去酒店啦，即系酒店你好正常啫，咪揸架车去咯。 系啊， 架车太靓啦，个主人家都唔高兴 啊。但系个主人家点会睇到佢架车啊？ 喂， 一通常你交俾代客拍我走嘅啫。 走嗰阵时啊，嗰啲人问啊，啊呢部乜乜乜系咪你嚟 嘅？系啦，点知原来唔系。我嘅咁 样，系啊，你 即系如果你走出嚟系咪揸架摩托，我就唔开心。 咁要考虑好多嘢，车都唔可以揸靓啲啊！ 即系 搭车去啦，唔好揸车去啦，着得密实啲。 但系我都系第一次，即系车都唔高兴，冇办法。如果系真系唔知点就，系咯咁咯。 定系嗰个根本系以前同佢争过女朋友噶？或者系个个新娘之前可以同佢系 X 嚟嘅，咁有冇啊？ 我 未试过，可能有啲咁嘅情况，所以佢先要眼红人噶。 有机会， 好对眼红人做乜嘢啫？ 其实 wedding 会唔会请 X 噶？即系如果你请翻个以前嗰个，佢会唔会嚟？首先你会唔会请？ 你有冇？ 你有冇？唔系，等阵我修正你嘅问题。 修正， 我捐咗个头俾人踢， 因为佢。好多好朋友噶嘛，但好就冇咗个子字，咁咧你会唔会唔觉意请错咗一个前度嘅好朋友？ 一个问题咧就要睇大家。 哎呀，原来系你嚟噶， 就要睇大家系点样分手啦。 我以为 Mary 系佢咧，点知系你 分咗手？如果做到朋友，嗰啲有乜所谓啫？即唔系我讲，唔系我讲，即系佢一般 case 啊。即系如果分咗手，仲系做好朋友嘅， 做唔到啦。 你 唔系个个做唔到。 你会唔会请？你会唔会请？你会请你个 ex？ 我唔会。我觉得个老婆有机会会嬲，老婆有机会会唔舒服嘅。 即系你无 仲请 我 嚟做咩？ 引起啲风风浪浪啊！ 系啊， 除非佢有下场， 佢一定有。Of lovers sleep and tight are rolling by like thunder now as I look in your eyes. I hold on to your body and feel it true. This is warm and tender, a love that I could not forsake. 'Cause I'm your lady. of Love， 爱嘅力量 ，Celine Dion。电视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四早上。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离别，阿妹去外地工作，都唔知几时会翻。呢、这、一个早上，最后一次同爸爸拥抱，放开咗之后，手上好似仲有爸爸嘅呢个余温，带住行李离开呢个家门，行过每日经过嗰条小巷。嗰日早晨嘅景象就好似过咗二十几年一样，一路到佢行到巷口，即将要离开嘅时候，拧翻转头望一眼，先意识到今日将会系未来几年最后一次行呢一条巷。对于任何一个人嚟讲，离别从来最难受，唔系讲再见嗰下，离别最难受系讲再见之后嗰个时刻。当你走在这个陌生的街道上面，看见一样昏黄的路灯，仿佛间此情此景好似相识，但记忆中一条路和陪你走过一条路的人都已经离开你好远好远。离别的难受是当你见到一个有趣的画面，习惯性想告诉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听，一拧转面先想起、啊、已经不在身边。离别是当你见到人哋嗰啲窗户透出嘅灯光，同埋嗰啲煮饭嘅炊烟，温暖嘅人间烟火，你要谂翻远处嘅屋企。离别从来唔系一个特定嘅时刻，离别系一个持续性嘅动作，一段记忆，一段生活。世间所有嘅爱都系为咗相聚，只有冇爱系为咗别离。或者唔止咁样嘅，每一种感情都系为咗相聚，同时亦都系为咗别离。呢、这个亦都让我哋人同人之间嘅感情弥足珍贵。每一段嘅感情都系刻骨铭心。重要嘅唔再系离别，重要嘅系珍惜当下。 世界这分钟，跌进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影童，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不懂。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你要我对 在迷惘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自痛？曾与你爱过却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旅途，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 香港电台新闻报，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爱好系列，今日嘅主题歌曲就系 我们的快乐时光。 哇，正啊！ 快乐时光有好多种嘅解释吓。咁啊，对于我今日第一首歌曲咧，我谂翻起我最快乐嘅时候咧，就系做细路仔嘅时候。细路仔除咗有好多叫做唔需要担心嘅事情啦，亦都唔会担心嘅事情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一个固定嘅经常陪你玩嘅玩伴咧？嗬，会唔会除咗嗰个肥仔之外， 有 即系你上次下嗰、那个， 我同我一齐玩嗰个系阿叫拳仔。 拳仔啊， 我讲过嘅邻居嚟嘅。 拳仔而家去咗边啊？ 我唔知啊，嗰阵时佢成日陪我跳掌绳。 哦，仔仔仔嚟嘅， 仔仔嚟噶，冇、 okay、 所谓嗰阵时候，系、 哎、 啊，男女都可以玩， 性别 区分。 佢咧嗰阵时咧有一个肥嘟嘟嘅同学仔咧，就系小学同学嚟嘅，咁啊成日嚟我屋企嘅，佢叫阿恒啊，费事开佢全名，我仲记得佢个名。 恒仔， 恒仔。不过原来咧，我唔知系咪一个定律咧，定系多数系咁咧。原来细个成日陪你玩啦，到到某一个年纪或者大家开始有自己嘅。不同嘅学校啦，或者出咗嚟做嘢之后咧，系真系未必会再有联络嘅。好、 嗯、 多年之后咧，我喺一个旧同学聚会咧，见翻恒仔咧，第一、嗯、我唔系好认得佢啦、 嗯， 因为已经系一个中年男人，又即系成个样同以前嗰个唔同咗啦。倾开偈又好似又搵唔翻，系搵唔翻以前嗰种嘅感觉啦、嗯。但的确嗰个时间咧好开心嘅，咁因为我屋企咧有好多书啦，咁又嚟我屋企睇书啊，有时喺个客厅度打羽毛球啊，咁样系一个好快乐，好快乐。十五回的时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童年的回忆，过了之后就没有了，我们珍惜相识在童年。手多多呢只先系，唔好意思啊，勾不勾落又有。 共你相识在童年，系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点只系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周瑞强嘅呢一首，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相识在童年啊，咁啊，其实同周瑞强咧就唔系相识在童年，就相识在青年。一齐喺电台嘅时候咧，都好多年之前啦。话时话咧，一阵间十二点钟，我哋今日啊，今个礼拜嘅我们的广播剧，同样都一个我嘅好多年嘅朋友啦、同事啦，就系郑丹瑞阿蛋，同埋佢嘅广播剧嘅路程嘅。咁一阵间四点钟之后开始啦。 好，咁啊到我要讲嘅呢一首歌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就系我的快乐时光。 嗯、 我嘅快乐时光嘅系现在。 哇！ 因为其实好似琴日咧，我真系能够感受到嘅就系大家嘅热情啦，感受到嘅就系自己喺工作上面嘅满足感嘅。 嗯。 同埋其实琴日我觉得系好难得，因为咧系第一次咧，我哋四个人啦可以咁face to face 咁样咧，就当面见到我哋咁多位嘅 fans 啦。 冇错。 我觉得呢一个机会系非常之难得嘅。咁亦都见到大家嘅。 嘅就係即係千山萬水，即係專登係嚟到去為咗支持我哋嘅活動嘅話，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令我感動同埋感到感恩嘅。我記得嘅畫面真係好多，所以其實唔怕話俾大家聽，琴晚我係瞓唔到覺嘅，因為我真係好興奮。我真系好开心。 我寻晚话俾你听，我4:20起咗身。 系啊，今日我哋大家都见到对方好攰啊嘛，跟住我就话我似细路仔咧，兴奋到咧夜晚黑咧扎醒瞓唔到觉咁样。 5:30到先瞓翻。 冇错，咁首先我哋要不断咁样收到有好多嗰啲 fans， 你哋之后咧，譬如可能俾翻我哋嗰啲相啦，每睇一张嘅话，我都觉得系感动同埋系开心嘅。例如阿 Yannis 啦，佢整咗一个视频啦，我哋要多谢你啦。仲有一个阿婷婷啦，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你，佢琴日咧就专登嚟呢一度，佢系一个好多年嘅 fans 嚟噶啦，佢攞住婷婷，我个 fans 一本咧就系佢嘅剪报，即系我咁多年有好多嘅一啲上过报纸嘅，当然唔多，但系佢剪埋嘅话俾我同我一齐相认，佢而家已经做咗妈咪啦，恭喜你！另外仲有发发，其实好多时候我都会同佢有啲联络嘅，咁我哋琴日嚟一个相认，即系虽然我知道佢个样系点样，但系你话真实可以见到佢， 第一次见到佢， 好多人都赞你啊，即系话你好大只啦，好和善啦，同埋你好人啦，咁同埋同你嚟一个相认，以及一个好深情嘅拥抱。系啦，咁尽在不言中啦。仲要有一位我知道嘅就系早前身体抱恙嘅 fans， 我唔想开佢个名，但系我觉得佢好叻女，因为佢经过长时间嘅一个治疗嘅话咧，而家身体好翻啦。 哇！ 一心嚟咧就揾我嘅，咁我都祝愿你咧就系身心康泰，同埋记住身体健康啊吓。仲有啦，睇睇同埋阿宝宝。我觉得佢哋两个带领之下嘅，我以为佢哋叫百尾千娇，佢哋原来系七公主，对唔住，我搞错咗，系啦，你哋好有心，你哋好热情，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又送嗰啲卡俾我哋啦，又送个礼物俾我哋啦，仲有唔少得嘅有阿 YoYo 啦，潮潮啦，阿懒啦，带住一份咧好深切嘅友谊咧嚟到呢度同大家一齐见面嘅。我要特别多谢嘅就系 YoYo 你嘅花，我插咗喺屋企嘅话，能够感受到嘅就系你对我嘅呢一份爱。我希望自己咧系一个千手观音，可以一一咁样拥抱你哋。我觉得讲嘢都唔够，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大家一个拥抱一个黑咧。我仲最好记得嘅就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留守到最后一秒，我哋仲见到我哋走嘅时候咧，有一班系未走嘅 fans 嘅。 系啊，你喺企好后。 冇错啦，我系逐个逐个咧同佢哋嚟一个拥抱。我仲记得其中有一个同我讲，佢就话：，我仲以为你唔会咁样同我哋有一啲咁亲密嘅接触。我心谂傻啦，我尽量希望我可以嘅话，我都希望。希望可以俾你感受到我呢一份嘅感谢，仲要多谢嘅就系晴晴嘅美丽登场啦。 系 二台台前台下每一位用心用力嘅同事，我都好多谢你哋，好感激电台多年前孕育我，而家让我回归，希望可以喺呢一度嘅话咧，好地去回馈你哋，喺呢一度优雅地老去。 恭喜恭喜！ 我找到我自己最开心同埋最快乐嘅时光，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自在快乐。最紧要嘅大家都要身体健康，每一日有我哋陪伴住你嘅话，希望大家都每一日都开开心心。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 点晒俾我哋所有嘅就系丰收快活人嘅 fans， 系啊， 因为有你哋，幸运是我，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我今日咧又系想讲翻寻日，因为寻日真系太开心啦，唔知几多年冇试过。 嗯， 我话俾你听，由前晚。我要摊晒啲外套喺度， 你唔系又开始搵你嗰条裤开始咩？ 要衬啊嘛， 你再讲讲早啲啊你， 一年前 真系老气 啊！嗱，你唔好咁样，笑翻， 笑翻，笑翻。 系啊，即系我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嗯， 但系因为前晚咧都好夜瞓啊，咁我喺度死啦！ 你有边晚早瞓啊？不如讲 冇啊。我喺度谂紧，我应该几多点去化妆咧？同埋咧，因为咧，我想即系安排好晒啊。于是由我踏入去，因为我未去过嗰、那个即系 化妆间， 未去过，完全未去过。咁、 嗯、 由踏入第一步，入到去化妆间，跟住有个姐姐 系啊，佢点会唔俾我化？我帮你唔到， 嫌我烦啊！人哋半粒钟搞掂我面咁长，起码40分钟系啦。咁好开心，系啊，嗯、即系化妆啦，跟住个 好隆重其事 啊， 系 啊，有哥哥帮我吹头啦， 系、 嗯，然后咧又帮我话吹高啲，佢真系又整到，我觉得好开心。于是寻日我已经唔敢大 head 放，我惊 整翻 啲去，系啊，卒之都高过杨洋， 系啊， 因为吹高咗一寸，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 你哋两个琴日好震，我真系 乖啦，讲翻我跳咗先，我寻日同佢玩得好开心， 系啊 ，feel 到，睇翻啲相。 有三個位置我覺得很開心的，第一就是說衝門那裡呢， 即是示範一些不好的動作， 我助跑，我跟他都很有默契，我沒有跟他夾過， 我知道你們沒 有夾過，他在那裡擦腳，哇，又似你，但是很開心，跟著又蹦著條柱，我跟他挨著， 沒錯， 還有 扮他的 背囊， 扮他的背囊， 背囊我最喜歡，我扮他的大背囊， 是 背囊 真 的很好， 阿马小王咧就摆一个背囊趴喺佢度， 系啊， 因为你咧就孭住背囊要摆低。 系啊，我觉得系好好笑嘅。咁、嗯、另外仲有就系一去到咧就见到啲 fans 啦。其实我嗰一刻咧，我有啲系即系 感动， 感动系未回到魂啊，定点样？ 我点知你系乜嘢啊？ 即系 好 多人， 即 系好多人喺度咧。 你唔惯？ 未系啊，真系啊，跟住。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打哪个。 我不单止你、啊、所以你们不要介意、啊。我有时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个、啊、我真的不知道的、 啊。 因为有时你们的 profile pic 细细这么细。 有些 profile pic 不是他样子的、 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个的。 pic 呢好想我认得他。 嗯、 你认不认得他、啊、 不认得。 即是上次看啊哪个的 show 屯门 呢。记得。 陈日有来啊。 记得。 跟住我真的如果真的认不到你们真的很对不住。 是 啊。咁另外呢阿提提啊呢、這个佢琴日。 喂呢、這个好正呢、這个你系专登 俾你。 你系咩㗎你系咪但系阿杨洋都有。 系啊 系 啊 你都有。 佢就寫住沙膽強收契，好耐，仲埋咧，佢成個卡咧好多呢啲貼紙仔， 係啊， 有啲私密嘢，我又唔講俾你聽啦。佢就係叫我抽多啲時間翻屋企陪下媽媽嘛。 係、哎、 啊，因為每次時間不用太多，但見媽的次數一定要多。我會記到實區裏邊咧好多貼紙貼曬喺度。 因为你最喜欢送贴纸俾人噶嘛， 系啊， 送俾你咯， 系啊，又有叮当啦、笑面啦，仲有一支笔啊，佢叫我咧写多啲片段人间。 系，你咪好恨笔嘅， 系啊， 你卒之都收到啦，恭喜你。 另外好多人就问。即系片段人间嗰啲事啦，特别系八月再见嗰啲， 佢哋系咪问会唔会再做啊？通常 系啊，好多都系啊，即系真系开心同埋感动，唔系收到好多 fans 送嘅，好简单嘅礼物，有支茶啦，好多嘢我唔记得啦 吓， 咁但系真系好开心嘅，琴日个时光系。絕對開心，夠唔夠時間？ 唔夠， 一陣翻嚟先啦。 我一陣先播歌啦。 咁其實呢個大卡咧， 大卡都好多 嘅，我都記得嘅。 係 啊，有啊，係邊個送啊？唔記得咗啦。好似阿替替攞埋嚟啊。 但係佢一路係咁俾咗我㗎，我一路都攞住。 因為好對唔住佢，如果我冇記錯咧，佢攞俾我，然後好似因為嗰陣時啱啱咧，即係 佢你又懟咗俾我咯。 係啊，係咪啊？ 係你懟咗俾我嘅。 係啊， 我一直幫你保管住，你知嘛？我唔好驚裡面有啲乜嘢。你今日咪闪失，我对唔住强爷， 陪唔起， 唔系真系多谢大家， 同埋我亦都好多谢你嘅，因为每一个我同大家 fans 喺度前面度影相嘅时候，我你都喺后边度扮鬼脸， 加添气氛。 唔系，但系真系好好玩，好玩，我觉得好开心啊！仲有我要 都唔走， 我要即系维持秩序啊！寻日啊，行长、颁奖嗰啲全部冇做嘢啊！ 系啊，冇错，因为佢自己玩， 佢都开心啊嘛，玩啊， 梗 系 好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聚一聚。 做电台最开心就系呢个时刻，能够同啲听众一齐玩，一齐见面嘅。 系啦， 转 头翻嚟送首歌俾大家。 好啦，好啫，先啦，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的申请今日搞珠，由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主持。头十个居屋申请搞出号码依次是92315978013620686948，有关号码将用作决定申请家庭的简楼次序。新一期居屋有六个屋苑，提供9154个单位，包括启德、启悦苑、观塘安盈苑、安丽苑和安华苑、屯门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市价62折出售，由140多万到494万不等。房委会合共接获大约170,000份居屋申请表，同埋大约78,000份白居易申请表。至于头十个白居易嘅申请搞出嘅号码依次系31082738837120809558。三母子被发现在钻石山的屋企受伤，三人腹部都有刀伤，清醒送去伊利沙伯医院，现场是龙盘苑龙基阁。事发朝早8:43，一名男子回家发现50多岁妻子和两名都是20多岁的仔在寓所内受伤，于是报警。日本本州东南面伊豆诸岛海域发生猛烈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强度是6.6级，预计地震将引发高度1米左右的海啸，已经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本港时间上午10点发生，震央位于东京之南大约6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亦录到今次地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当地上午10点半左右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二轮排海。按照东电之前公布的计划，第二轮排海的核污水总量大约是7800吨，预计排放17日。虽然排海决定受到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和东电仍然在8月24日启动核污水第一轮排海，并在9月11日结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1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21.9度、东经120.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和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21点，升125点，成交金额251亿。上盈富基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系 17.95升咗0.04。恒生中国企业60.08升咗0.52。腾讯控股303升5.4。阿里巴巴82.25升5毫。友邦保险66.2升8毫。美团107.9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3.73升5仙。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2.85升5毫。比亚迪股份234.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8.58，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2，人民币7.314，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53，欧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0,972，升443。港金报17,060，升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19，卖出1,82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上乡道炮仗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长过7米嘅车啦，就不能够由炮仗街去翻码头角道方向左转入去上乡道噶，长过7米以上嘅车不能够由炮仗街啦去翻码头角道方向左转入去上乡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屿干线小蚝湾机场、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新领导开咗大会，为光明院提咗乜嘢新规划？ 其他人咧都系先讲出目标，佢咧调转嚟唔照常理出牌。 下属们走去揾原光明院院委书记周良顺帮手。梅晓哥今次可以点拆解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公共广播95年， 新经典靓歌再重聚。 斜阳半晚宴。 10月13日晚 ，Albert Lau 欧瑞强同一众歌手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留意晨光第一线，未连康康李志刚，骚动音乐，2000靓歌再重聚节目时段，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亲身入场见证。 看看那星，公共广播95年， 与你重温靓歌经典。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第二部分。咁头先马少强咧讲到少少嘅心声啦，咁啊尾讲只歌嘅， 就系、是、最简单嘅呢一首歌《快乐》。 许冠杰， 冇错， 快乐可以好简单，快乐嘛，快乐嘛。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我是快乐人。 三位许冠杰嘅快乐啊，好啦，咁就到我啦。其实除咗童年之外咧，另一段好快乐、好快乐嘅时光，都系发生喺一个地方。呢个地方叫做直播室嘅。喺我细个嘅时候咧，谂过好多嘅行业啦，甚至有啲人都问我啊，你会唔会做翻爸爸嗰个啊？咁啊，爸爸做记者嘅，我唔会咁样。我见到佢好辛苦，成日写，但我点样谂都冇谂过咧，我系会做电台嘅。对一个咧平时咧比较怕丑、唔系好识讲嘢嘅人嚟讲咧，其实系算系一个叫运气驱使咧，能够入到呢个行业。我最记得嗰阵时咧，我读紧呢一个大专嘅时候咧，有啲同学啊，包括阿蛋啊，咁已经喺电台做紧，好羡慕啊！咁快可以即系开咪啊，做下电台。但当时我咧系真系完全冇谂过，终于有一日能够行到入直播室，而每一次做节目个感觉咧都系好新鲜，同埋做电台嗰个感觉好特别，同其他工作唔同。佢已经唔再一份工作，佢一个生活，同埋一个咧好似同朋友倾偈嘅地方。每一次，包括琴日啦吓，每一次当你哋话：，哎，我又听你做节目啊，我听咗你好多年啦，咁样嗰个感觉咧系好开心，好开心。每一天能够行入直播室，系一个好开心、好幸福嘅感觉。 希望呢一种幸福嘅感觉，每一天可以继续延续落去，让我可以每一天喺空气之中同喜欢我做节目嘅朋友们，所有风骚嘅 fans， 多谢晒。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 我想收翻好多嗰啲旧嘅物件咧，发觉有好多好多旧嘅信件，都系嗰阵时做节目收到朋友们给我的好感动嘅信件。哇，原来一储储咗成二十年。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喜欢我唔知嘅朋友，多谢晒。每天我哋都系石张学友唱唱，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嘅爱好系。 第二首有关于嘅我的快乐时光嘅咧，都系现在，因为咧，我都好开心嘅，能够见到咧，我哋街上咧，好似系热闹翻嚟啦，大家咧都开开心心。特别我觉得嘅就系话咧，因为多咗有好多个地方咧，都会转播就系杭州亚运， 哇！ 咁所以咧，一班嘅香港嘅运动员咧，特别咧令我哋能够重拾到嘅就系呢个叫做体育精神。当我 Google 体育精神系乜嘢嘅时候嘅话咧，我都觉得有啲感悟嘅。佢话体育精神或者称为运动家精神， 公平競技是體育的一個重要的價值體現，希望賽事能夠在公平、尊重和合倫理的環境之下順利地完成，亦都是參賽者尊重對方的表現。在中國就有運動家的風度的稱呼，好劲啊！咁、其实咧就话强调啊，宁可有光明嘅失败，决不要不荣誉嘅成功。 哇！呢句正经。 哇！我真系毛管动。咁我觉得嘅就系一班嘅香港嘅运动员，特别系香港运动员，当然每一位运动员都值得我哋为佢哋呐喊助威吓。咁其实咧，佢哋系能够体现到呢一份嘅就系运动家嘅风度嘅。我亦都好开心见到嘅就系我哋香港嘅市民啦，每一句嘅呐喊，每一句嘅香港加油，我都觉得确实系令人振奋咧。觉得冇嘢我哋系做唔到。不论是胜出的或者是跟奖牌失诸交臂的，其实他们每一个都不简单。重要的在过程当中他们的忘我和自我的发挥，希望可以发挥最好的自己。失败反败为胜的，就算是一个失误，到最后尾的时候不能够站上个领奖台上。同埋香港的运动员呢，我觉得往往是被人看低一线的。但是他们仍然是能够不放弃，咬住牙关这样去完成他们的赛事的话，是令到我感到佩服的。我觉得很多谢这一班的运动员呢，为我们凝聚了有很多的力量，能够体现到的就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份精神。但愿他们这份精神的话都仍然可以继续下去。香港加油。 笑的千千次方，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我誓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何故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举手痛，想捉弄，千里外还掂彩虹，还是破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 精彩精彩， 多谢你。 每次咧落场参加比赛咧，真系要全力以赴， 冇错。 系啊，无论你参加咩比赛，咁我其实呢样精神咧都发挥到去食饭。 你 最近 哦，你食饭精神啊？ 系啊， 食饭有啲咩精神？系咪体育精神？ 发挥到最好， 玩尽去，每一餐饭我都要 都唔保留， 食得最开心， 全程投入。系啦，我最近 最后尾一个， 冇错， 执都捞埋， 食到最后尾个碟， 我要由开始。我就要全程投入。 哇，你咪好抵， 好抵啊！我最近有两个好瞩目嘅，有一个早几日前就食开饭啦，跟住个主题咧就去到，我终于物色到两个俊男，可以帮朋友嘅表妹介绍俾佢啦。 系、啊，即系嗰个 dating 噶嗰、那個、餐饭。 唔系，即、就、系、是、我俾咗俾啲 相 佢睇，相关人睇。 你咩人嚟噶你？ 正经人家嚟嘅、哦，真系正经人家嚟嘅。咁、哦、我哋大家就好兴奋啦，即系谂住点样安排、啊。 做 meeting 系嘛？媒人。 唔係，我真係希望，如果真係男友 好， 女友好，係啊，咁 快快樂樂， 大家即係大家朋友都好好興奮啊！哇，諗住點樣做，點樣做啊？咁樣，另外最近嗰餐飯咧，又同朋友慶祝生日，我覺得玩好開心， 好開心。 同埋我最近咧飲得嗰啲 alcohol 多咗少少， 咁點咧？饮得多， 我唔系我要关注下个身体，大家都系记住， 要嘅， 点都好尽情投入。咁咧，我为咗即系联谊大家咧，我可能有机会咧搞个九龙塘专业人员协会， 做咩嘅呢个会做咩？ 联谊咯，介绍朋友仔咯，做乜嘢啊？ 点样先可以入会得噶？ 我未谂到。你觉得得唔得先？好似好劲咁啊！嗬， 有啦，已经 有个会， 系啊， 有个会， 咁样嘅会嘅，咁就各界唔同嘅界别嘅话咧，都系有个领袖，系啊，我有被邀请啊， 真系啊， 系啊，但我推咗佢，我叫佢揾你， 哎呀！咁我希望大家即係下一次，尋日我都有哼咗幾句呢首歌啊！我希望成為我哋九龍塘專業人員協會嘅會歌。 我啲快樂時光就係呢一隻， 真係好開心嘅。 Came up to me and said, young man, 港电台新闻报道。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第四集。今日的嘉宾郑丹瑞。郑丹瑞人叫阿蛋，阿蛋曾经是我大学的时候同班同学，不过相比你呢，他比我更加早参与这个广播工作，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在电台做兼职了。阿蛋啊，你第一套演出的广播剧哪一套，记不记得啊？ 忽然间俾你咁问一问，我谂翻起我第一次录广播剧，其实已经系上个世纪嘅，1976年嘅时候咧，我啱啱读紧浸会传理系嘅第二年到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因缘巧合啦，即系因为有啲同学都喺电台嗰度做 part time， 咁啊请我叫我上去，喂，你识写嘢，写得作文咁叻，不如你试下写广播剧啦。咁然之后就我真系第一份工作喺呢一个成个所谓嘅广播界、就系写咗第一个广播剧。个广播剧咧就系、是叫做《号风散记》，即系讲一个读紧大专，即系其实自己咧。嘅郭浩峰嘅一个即系佢嘅散记咧，佢故事十五分钟，咁啊写咗两个稿，都冇谂住自己做噶，系写噶咋，做编剧，写完交咗俾当时嘅监制啦，梁玉冰同埋陈海思，一路都石沉大海。过零两个月之后，咁突然间监制打电话俾我，佢话阿蛋啊。你个剧本我哋睇咗啊，几好啊！不过我哋揾唔到人做啊，因为我哋嘅广播剧组全部都系好成熟嘅声，冇你嗰啲即系浩峰嗰啲即系十几岁都未二十岁都未到嘅声音。你介唔介意你嚟做埋呢个角色啊？咁1976年我一入行咧，基本上就系、是、即系先入广播界，就系录咗呢一个我自己写嘅广播剧。《号风散记》就做咗男主角，系咯，就系咁啦。即系呢个亦都其实系一个引子，去到第日吓、即系若干年之后，我过到嚟香港电台。嗰阵时我其实既系喺香港电台做啦，嗰、那个年代应该系1981年之后啦，系嗰段时间我就嚟咗香港电台 part time。而我正职就系喺丽的电视写剧本嘅，即系骤雨中的阳光啊，青春三重奏啊，天蚕变天龙诀啊，呢啲剧本都系我写嘅。咁所以我其实就系、是、我好中意创作。咁因为我嗰阵时即系做 DJ， 我系最九流嗰个嚟嘅，系第九嘅，好渣，所以就邓冬菇做咗通宵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咁但係喺嗰段时间入面呢，咁我觉得啊，我有啲咩嘢係人冇我有，即係人唔做我做可以杀出条血路嘅呢。咁咁我觉得係喎，我入行嘅时候係寫广播劇喎，但係而家唔兴喎，即係喺嗰个啱啱讲緊80年代啦，唔兴喎，唔兴唔紧要，唔兴我自己喺夜晚嘅时候试下啦。咁於是我又寫广播劇啦。我又写一个广播剧咧，就跟住播一首歌啊，就俾自己做，咁就喺通宵嗰度做下，又好似几受欢迎，大家都几中意听，咁于是就去到跟住到我离开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成立咗三个小神仙，有林珊珊、何嘉丽，嗰阵时咧就犀利啦，嗰阵时嘅广播剧，咁我谂你哋大家如果系。即系一路追随住香港电台听嘅，你一定都记得《无可奉告》啦，都是那些日子，呢啲都系我好中意自己去创作嘅广播剧，我自己一手一脚做埋， 咁当然跟住就係小男人周记。我好多年前啊，即係好唔係应该咁讲，我好細个嘅时候呢，啱小学嘅时候呢，屋企即係其实有冇电视有冇剩，就只有一部原子粒收音机呢，我就已经成日听黎的呼声。咁嗰陣时听黎的呼声呢，同埋听电台呢，应该咁讲呢，就即係有好多广播劇，韦伦探案啊，秋灯夜雨啊，好鍾意听嘅，好鍾意听嘅。你我叔嘅当然前辈佢嘅一个人嘅独白啦。然之后一个人扮演好多个角色，当然大哥钟伟明啦亦都系啦。咁然之后我就喺中间我耳濡目染，我觉得啊原来一个人可以扮咁多把声得㗎。啊唔知我有冇机会呢咁。咁之前嘅所有广播劇呢，其实都系每一个角色都搵一位唔同嘅同事去扮啦，即係林珊珊做呢、這个，何家丽做嗰、那个，阿黎炳郎做呢、這个，即係每一个广播劇都一定有好多对手嘅。直至到小男人周记其实係被逼出嚟嘅。事源呢就係、是、其实当年嘅飘太郎呢係文俊。大古惑係叶汉良。即係嘅，有晒呢啲角色㗎，有人做嘅，但係因为我嘅编剧阿欢编剧，佢其实係好忙啊。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就好 last minute 先至交到个广播剧嗰个剧本出嚟。我捉唔切呢啲人去录嘅。咁好似去到第二三集呢，我已经话喂唔得啦咁样。我阿欢即係阿陈家，我话喂客家，不如写晒俾我讲。我做晒啦，我用我一个人嗰种嘅视角，即係梁宽嘅视角去讲呢件事啦。咦出嚟又得喎，即係原来大家好鍾意睇听呢一种咁样嘅去法。係当时嚟讲都系一个几创新嘅方法。即係开咗一个咁样嘅，即係叫做一个人嘅广播劇。咁啦。咁所以你如果问返我有冇同人合作过录广播劇，梗係有啦。好多，但系我始终觉得啊，如果自己一个去做咧，系好过瘾嘅。即系广播剧嘅魅力就系在于你冇得睇样吓，即系冇得睇住你嘅表情，冇得睇住你嘅动作，完全系靠你一把声音咧，跟住就去幻想一个画面出嚟。呢个画面咧喺100个听众有100个唔同嘅画面。但是那把声就是100个听众都是接收紧同一把声，你话几得意呢？即是佢可以 create 100个画面，然之后一样感动咁样。咁所以千祈唔好睇小广播剧。广播剧其实系我自己自问，我觉得系难写过，即是有样睇嘅，因为你真系有好多系要靠好多想象，然之后去感动人。咁呢个都系当年嘅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大家好，我系郑丹瑞。 认识郑丹瑞，当然会认识小男人周记啦。不过听紧收音机嘅你，有冇听过啊？冇听过啊？马上送俾你听。 小男人周记。上个礼拜讲到 ，Rosa 俾电话我，话佢阿妈问我，到底我会唔会娶佢？其实我唯一嘅答案就系弃权。不过我明白，当一个女仔问你呢个咁关键性嘅问题嗰阵，除咗答会令对方开心之外，你根本冇第二个选择。但是当你答了会之后，问题就开始了。自那一分钟开始，个女人就当作自己是你老婆，她开始变得不再可爱了。你就等于一个自由身的艺员签了一个经理人一样，她会开始侵入你的私人生活，甚至管理你的一切开支。我始终认为一个女人由女朋友变成老婆是一个丑化自己的过程。 Rosa 在电话等着我回答她， 为了给更多时间等我可以准备。我扮到好重视呢件事咁，约佢出嚟当面倾。我同 Rosa 行去山顶一个比较幽静嘅角落，嗰度冇人。我因为唔知会发生乜嘢事，所以揾笪静静地嘅地方比较容易控制场面一啲。Rosa 再一次好认真、好严肃咁问我：我会唔会娶佢？我因为有相当时间准备，所以我就搬出一套在心目中盘算了好耐的理论跟他讲。我对他说 ,Rosa, 人的相识是一种缘，缘同份是彻彻底底两回事。缘是相识的 chance, 份就是一个名分。所以相识是一种缘，结合就讲求有没有份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成日会听到人说我们有缘无份，就是这解了。我见他没有出声，我就再继续讲下去。其实相爱未必等于一定要结合，就等于吃鸡不是一定要吃到鸡髀，因为爱情这件事是没有必然的。而单纯的相爱比起因为要结合而相爱是更为美丽、更为动人、更为有建设性的。我问 Rosa 明不明，老实说我自己都不是很明。他望着我没出到声，我忽然见到他双眼变得很晶莹，因为已经被眼泪湿润了。我知有事要发生，我立即一手揽佢入怀，谂住用我嘅体温去融化佢、软化佢。点知佢双手出力咁推开我，我想唔到佢会咁大力。我退后咗几步，企稳脚，佢嘅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佢声震震咁同我讲：你根本唔爱我。跟住佢就拧转身走咗去，我一路追住佢，拉住佢隻手都俾佢揈甩咗。行到人多嘅地方，我避免咁张扬，就只好默默咁喺后面跟住 Rosa， 直至佢截咗部的士落咗山。夜晚我打电话去屋企揾 Rosa，佢个哨牙家姐居然话冇 Rosa 呢个人，佢真系蠢，佢唔知我认得佢把声，佢系有啲黐脷根噶嘛。雪柜有嚿烧排骨喺度，系阿妈攞嚟，我煎翻热佢，但系食唔落，于是喂咗门口看更只狗，我斟咗杯酒喺床上面饮。一路回忆我同 Rosa 呢段感情，我总系觉得我最喜欢佢嘅时候系未识佢，喺街上面经常撞到佢嗰一阵。 锁我心窝，过去每日里有多少柔情，今日再不伴我，渺渺如诗在我窗边飘过，悄悄伴我共凄风轻诉悲歌，计算每日里有几多愁怀， 心内波，可问过。尽说醉话，夜幕下共醉心消雨散。今天你舍我在别恋，心在打转，已失去梦里片段，心念挂念。海边一个，远远望见夜空中飞跃星光，笑我已剩一个，独坐不经已数夜，心在雨偷自语。尽说醉话，夜幕下共醉心消雨散。今天你舍我在别恋，他日倘再见，梦境已尽变无缘，肝肠寸断。 火车飞快，火车飞快，全国高山雨个烧鸡。 肥强做嘢唔好唱歌，唱歌唔好做嘢，专心啲。 Sara 放心，我系超级普通人，我做嘢特别小心，唔使担心。 无论你系咪超级小心，任何人对货车尾板操作安全都要好小心。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要小心，维修保养妥当最安心。我系周卓莹阿明。 冇错啦，一阵间一点前咧，就系呢个职安剧送俾大家嘅。而家先咧，12:30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同院舍防疫注射计划已经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联同部分官员一同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和相关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他指出，即将面临解除口罩令后的首个冬季，特别呼吁高危群组尽早接种。收紧公屋富户政策和打击滥用公屋措施今个月起实施，當局已經向88,000户住滿2年至8年的公屋住戶派發申請表，他們需要申報是否在港持有住宅物業，11月底前要交回。房屋處處長羅淑佩說，如果發現有人虛假聲明或陳述，可能會被控告其他罪名。如果沒有充分理由解釋為何兩個月都不打開信箱，亦可能被懷疑是否通常在單位居住。 新一期居屋和白居易的申请今日搞珠，由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黄碧如主持。头十个居屋申请搞出号码依次是92、31、59、780、136、206、68、6948，有关号码将用作决定申请家庭的拣楼次序。新一期居屋有六个屋苑提供9154个单位，包括啟德、啟悦苑、观塘安盈苑、安丽苑和安华苑、屯门兆翠苑和元朗朗天苑，市价6.2折出售，由1,480,000+至4,940,000不等。房委会合共接获大约170,000份居屋申请表，同埋大约78,000份白居易申请表。至于头十个白居易的申请搞出的号码依次是31、08、27、38、83、71、20、80、95、58。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当地上午10:30左右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二轮排海。按照东电之前公布的计划，第二轮排海的核污水总量大约是7,800吨，预计排放17日。虽然排海决定受到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和东电仍然在8月24日启动核污水第一轮排海，并在9月11日结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强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50公里，即是北纬22度、东经120.5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小犬已经横过台湾南部，进入台湾海峡。受東北季候風和小犬共同影響，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小犬會在今日和本港保持大約500公里或以上距離。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維持。預料小犬隨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海域，受季候風影響逐漸減弱。小犬可能會在週末期間靠近珠江口一帶，但預計屆時強度較低，會否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視乎小犬減弱速度和與珠江口的距離。本港週末期間和下星期一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吹偏北強風，離岸及高地風力尤其大，天氣較涼，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和下星期一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26点，升130点。成交金额2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9点，升5点。部分内地今日是休市的，盈富基金是17.95元，升了1.4元。恒生中国企业60.08元，升了5.2元。腾讯控股303元，升5.4元；阿里巴巴82.2元，升咗4.5元；友邦保险66.25元，升8.5元；美团108元，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3.72元，升咗4.8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2.7元，升咗3.5元；比亚迪股份234元，升咗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7.829，日元148.4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2，人民幣7.315，英磅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3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31,027點，升500點。港金報17,060元，升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8.06美元，賣出1,828.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建设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无论你是什么职业或背景，只要你爱国爱港，有志有力服务地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就应该参选成为区议员，或者提名你的心水人选啦。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17号至10月30号，记得把握机会共建美好社区。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Hello， How are you？ 今日 系啊 ，very well，very good 吓。咁今日同我哋分享咩话题啊 ，Dr. Eric？ 啊，今日我哋讲下一个，因为我又即系呢个真系年年都要讲一次噶啦，我谂就系讲猫同埋即系大肚婆嘅关系。 哦，几好啊， 系， 好多人都话唔知即系话人应唔应该养。 系啦，嗯， 系啊，几得意嘅，因为咧你睇啊，其实佢好明显喺外国咧，佢啲 advice 系同香港系唔同嘅，所以如果你就咁上网打呢样嘢咁。有3000个 article 讲即系关乎呢样嘢啦，不过同香港有，因为即系香港文化同埋香港人咧就紧张啲啦，有企有同埋今日猫嘅生活环境都唔同，所以变咗个 advice 系一个好例子啦。外国嘅嘢唔表示即系啱香港，亦都唔可以直接 translate 过，要 adjust 啦。所以咧就。咁样就所以即系呢个就尽量避免，即系唔只系避免呢啲主人遗弃只动物，因为佢大肚啦。啊，其实就一遗弃唔紧要，最紧要系系大家客观做 make a decision 嘅啫。 其实多 Eric 啊，我想问下咧，其实如果以你见啲客仔咧，同佢倾啦，啲 client， 佢哋最担心系咩？即系如果孕妇，佢哋最担心猫带嚟嘅可能会嘅影响，可能。 其实香港人有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弓形虫啦，弓形虫系一种微生物嘅，就喺主要就喺生即系泥土啊或者生肉嗰度 contaminate 嘅，所以咧就系一种虫。就會感染啲動物啦，野生動物啦，所以捉佢只貓去捉雀仔啊，捉其他嘢。咁咧就 如果唔出街咪好事咯， 係啦。如果只貓唔出街， 係你係啦，呢個係啦，係啊，係啱啊。同埋要食生嘅嘢添啦嚇，一般嘅物。咁咧就呢種蟲咧就感染咗貓，係一個好好嘅 carrier 嘅，因為 情病徵嘅，所以不過人就會感染，可以引致個胎有問題嘅，所以就變咗 危險啲。 一般大個波都好驚噶啦，其實基本上，所以不過咧就驚唔使緊要，最緊要係要知道你驚緊乜嘢，咁你就明白嗰樣嘢就冇咁驚啦。所以嗱，原來咧嗰個供應從第一樣嘢，你頭先講得啱啊，要有食生嘢或者野生食物，或者。遠少少就係，譬如隻貓會成日出街舐自己嘅手指，可能係個泥土感染啦，係嘛？依啲咁嘅可能性啦。而咧就係原來呢隻蟲咧，你佢當感染咗啦，就其實都要一至五日咧，嗰啲蛋先至開始實行嘅，即係意思係咧，新鮮嘅便便咧係唔會啲蛋未 ready 嘅。 嗯， 即係總之，如果佢有便便咧，你不走佢，理論上就冇事，係咪？ 理論上應該冇事 啦。清理得快啲，係嘛？ 系啦，快啲同埋乾淨啦，同埋咧，原來你感染咗都要大約即係佢會 shed 嗰啲病毒，大約十至十四日，即係十至十四日咁樣啦，即係唔會無聊期嘅。所以你譬如我話只貓領養翻嚟嘅，係一隻糖貓嚟嘅，咁啊喺街邊住過，咁啊佢係咪長期危險？其實 after 十四日就冇嘅，不過有個好大嘅不過，嗰啲蟲蛋咧可以喺環境多嘅一年嘅。 环境咩多 过一年啊？ 系啊，系啦，所以一个干咗嘅猫便便喺个膊头或者接触嘅地方系仲可以有个种虫嘅，所以好都系嗰句要清洁得好啲啦。 嗯， 系啦，所以嗱，不过我想咁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嘢咧就系啲大肚婆啊，或者大肚婆屋企人好多时咧就惊敏感啦。 嗯哼。 皮膚病啊咁嘅嘢啦，因為有啲人就有我發現咗咧好多年咧，就係啲人好多時誤會貓即係真係敏感，同埋一個純粹個有啲毛飄下痕痕地咁樣，因為兩樣嘢嚟嘅，任何嘢飄下。即係 你都會敏感噶啦，即係嗰啲致敏源嚟噶嘛， 係啦，所以你入成條毛入你鼻哥咁樣正常嘅嘛，嗰啲唔係叫敏感，嗰啲直情係一個刺激咁樣啦。 嗯， 所以咧就不過真係敏感就要面腫口腫啦。其實事實上咧，大肚婆嗰段時間咧，大肚緊嗰陣時咧，有啲情況下咧，其實佢哋會你知啦。又系会作呕噶嘛？ 嗯 嗯， 会你个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如果我作呕前咧，一定啲嗅觉好劲嘅，乜鬼都闻到，乜嘢都本身冇咩问题嘅嘢咧，都可以整到你呕嘅。咁有时啲大肚婆咧会闻到啲会比较皮肤敏感啲啦，同埋可以闻到啲味好即係本身冇問題嘅，不過無端端認為只貓好臭啊，貓砂好臭啊，就整佢唔舒服，呢啲都可能整。不過好似人咁咧，呢、這個 phase 會過嘅，即係你知道大肚婆嘔嗰段時間唔係 最初一段咧， 係初期嗰陣時先會嘅啫，所以咧就可能嗰段時間會有啲影響啦。不過就呢個係一個矛盾啦。咁最緊要嗰個咧就係你問我係屋企人嘅壓力。 嗯， 係啦，因為好多時屋企人啊會俾你壓力，咁就阿婆啊，咪好難。冇得教嘅，其實有時咁佢唔聽你講，咁俾你壓力，其實壓力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即係好多時一個 balance 嘅性嘅，永遠都係只貓其實會降你壓力嘅，降你血壓性嘅， 所以咧係啦， 開心啲， 係啦，開心啲，咁 啊，你個開心啲就開心啲，其實 係 所以就所以不過另外嗰方面咧，就如果你屋企人同一時間俾你十倍多壓力咧，就變咗好難教， 難平衡咯， 所以。系啦，所以我唔会 judge 人哋。如果因为呢样嘢，不过就不过头先我讲嘅虫嗰样嘢咧，就其实冇乜原因。因为你知唔知咧？其实嗰啲我头先讲供应虫咧，啲供应虫最普遍嘅来源喺边度啊？ 嗯，唔知 供应虫 喺边度？ 供应虫头先我讲，头先话食只猫食生肉嘛。咁人感染咧最常见咧就系因为我哋食生肉。 哦，即系我哋食生都会嘅， 又或者系 我谂冇夸张讲咧，系多九倍左右嘅个机会率，同即系个普遍率同猫感染个感染个普遍率比较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食泥土嘅菜，譬如咧就我即系香港人特别，外国就话生菜啫，香港人食好多唔同种类嘅菜嘅， 啲 咧要即系嗰啲要洗干净， 洗唔干净就会有啦，系咪啊？ 係啦，同埋可以考慮一下。咁如果你真係仲有啲恐懼嘅，可以轉食草間菜啦、水間菜啦。 水間菜， 佢其實多謝 Eric 啊。其實咧，嗱對孕婦嚟講咧，佢哋自己嘅擔心，頭先你數咗啦。其實會唔會係佢再擔心多一層，就係驚 B B 出世之後，貓對佢 B B 嘅影響啦。譬如頭先你講嗰啲咩有敏感啊，啲毛中嚟飄啊咁，會唔會其實佢再擔心多一層，係驚對 B B 啊，就唔係對自己會唔會？ 哦，依、這個反而我就冇咩嗱啊咁。第一樣嘢咧，我諗即係有科學根據就話B B 頭一個月左右咧感染咗，即係接觸過寵物咧，其實佢大個哮喘啊、皮膚敏感會低啲嘅， 係咩 咁低嘅？ 即係一嚟已經訓練佢啦嘛，係啊， 因為 我哋 社會太乾淨噶啦，其實係 啊， 係 啊， 即 係太乾淨唔得。 系啊，所以唔止噶，其实好多动物都系咁样嘅。譬如我而家养紧鱼咁样咧、其实啲鱼缸太干净都唔得嘅。 我明啊。 系啦，佢好容易，好容易嗰啲鱼就冇抵抗力噶啦。有只新、你摆只新鱼入去就全部死晒，一样道理啦。所以基本上就唔需要咁洁癖啦。好明显有少少飘毛飘入个 B B 皮膏，佢打个黑黐就冇事噶。呢个唔系一个原因去遗弃只动物啦。你话有啲猫会攻击你嘅细蚊仔，机会比较微，你会自己知道自己只猫嘅性格嘅。一般貓主都知道只貓唔會咁樣做嘅，所以這個又是 common sense， 所以可以認為即係驚呢樣嘢機會微。咁好明顯，如果你面對只 BB 真係譬如有貓敏感嘅，咁嗰陣時先算啦。咁佢好明顯呢個就唔係你自己判斷啦，醫生會同你講話貓敏感或者乜嘢，咁就或者你可以做個 test。好多時都唔知嘅，其實好似人我日日都醫敏感，啲人問我敏感咩，我唔知噶。所以咧，有啲人醫生都會。即刻跳話我有貓一定係敏感貓，其實咧好多時你可以嗰段時間拎走隻貓睇個 B B 會唔會好翻，你先至考慮係敏感貓，因為個醫生可能錯嘅。 有聽講過就係話其實未必係貓毛啊，係咪講緊話會係敏感佢哋貓嗰啲口水啊？因為你見到佢有時佢會成會舐自己噶嘛，有冇呢一個講法啊？ 係唔止口水嘅，其實個貓個皮層咧有一個分泌物咧，係我哋英文叫 dander， 係一個蛋白質嚟嘅，係活乾咗咧就成世界飄嘅。基本上咧，佢哋發現咗呢個 dander 咧喺美，你知美國有個夾萬擺金嘅，叫 Fort Knox 啊嚇，入邊嗰度咧冇貓接觸過啦，都人都 detect 到 dander， 所以呢樣嘢係周圍飄嘅，所以好輕微，會好快喺個空中飄來飄去，就人敏感貓好多時都係呢個 dander，所以點解我啲朋友如果真係敏感只貓入某間屋咁樣咧，就會開始面足口腫都未接觸嘅貓。 如果你阿周 Darry 你咁講，就算我屋企冇養貓，隔離有養，佢都可能飄過嚟嘅咯喎。 如果有啲人敏感，係啊，有時我信，如果有啲人嘅敏感來源係可能即係隔離屋或者個 lift 或者something 咁樣，係噶，係啊，有可能噶。 咁即係其實冇得防啦，唔係即係唔需要咁擔心啦。 咁如果你真係敏感貓就你會知嘅，其實幾辛苦下嘅。 系，同埋我相信你头先讲都啱嘅，即系唔好咁快谂唔要住，试下暂时拎只一日睇下会唔会好啲，系咪啊？因为好多敏感即系你要 check 噶嘛，系嘛？ 敏感元素要耐少少啦。我感觉如果你真系怀疑只猫系个敏感元素嘅，攞走只猫，我认为一个月咁样就俾啲时间，因为你环境仲有敏感元素，所以可能你。攞咗只猫，原来发现咗我仲敏感噶，不过因为你梳化全部啲猫毛咧，所以可能要多啲时间去等环境啲敏感元素低咗，你先至客观讲话，成个月啦，两个月啦，冇事啦，应该唔关只猫事啦，可以喺阿婆婆屋企攞翻嚟啦。 都可以摆喺度嘅，未必一定要摆喺婆婆嘅，系咪？OK， 好啦。 不过我发觉好多人咧，即系将嗰样嘢咧，第一时间怪咗宠物。好似有一排咧，我就咳啦，咳得咳嚟唔好啊。咁啊睇一个医生咧，即系嗰啲专医，即系耳鼻喉嗰啲，佢第一时间就问：有冇养猫狗啊？我话有啊，佢即刻拎走佢啦咁。唔系好，即系 因为 有啲医生佢系第一时间就已经即系话叫拎走啲猫狗。 系佢同你讲一样嘢系冇风险噶嘛。最安全噶，你佢想搏，即系一般人都 有啱我同意啊， 佢都系搏下啫嘛，系 啊，系啦，系啦，冇所谓噶， 你搬系嚟嘅事啦， 系咯，系又唔系，唔系又唔系，佢咁样讲一定啱噶，所以就变咗系太即系，系咯，太保护自己多少少， 但 系 佢唔 会明，就系你个感情啦， 系咯系咯，养开嗰啲唔会咁噶嘛，唔会第一时间会拎走噶嘛，呢样嘢 系啦，同系啦，冇人话啊，你个细蚊仔又系唔 走个细蚊仔啦，咁 样一样 一样系啊，冇错。 所以佢哋低估咗好多人医会低估咗嗰啲主人同佢同宠物嘅关系嘅。其实你咁样讲嗰种可能个焦虑啊，个引发个问题仲多过。 即係攞走個問題咯。 咁啊係咯，咁啊總之大家就留意多啲啦嚇，希望每一個人咧養寵物都開開心心啊，無論係咪孕婦啊，或者屋企人有老有少都好啦，咁啊養得清潔啲，咁我相信咧就健康啲嘅，係咪啊？喂，好啦， 最好唔好遺棄啦，我覺得 係啊，千祈唔好啊嚇。好多謝曬多啲嚟講， 唔該曬。 好啦，翻到晏昼一点钟，快上送上呢一个职业安全短剧。听日星期五，我哋又欢迎校长又嚟啦。 哇！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车飞快，火车飞快，全个高山越个小溪，不知跑了几百里。小牛姑妈，我唱紧歌，你咩事嗌咳啊？ 肥强啊，你揸货车啊嘛，要安全驾驶啊，点可以飞快啊？ 哎呀，小牛姑妈，我唱歌轻松下啫嘛，我又唔系揸紧车唱，点解你咁中意话我？我系咪得罪你啊？令我踩到你条尾啊？ 肥强啊，你误会我啦，你冇得罪我，不过咧，我知道咧，你系职业货车司机啊嘛，系嘛？你嗰部车咧就有呢个尾板噶嘛，所以咧，我提醒你唔好货车飞快，货车飞快好危险噶。 搞错啊！我系唱火车飞快，唔系货车飞快。因为咧，我都好注重呢个职业安全噶。 Good， 肥强果然进步咗啊，够晒成熟同埋稳重。不过咧，好多细节都唔能够忽视噶。 我知道啊，货车尾板咧系物流货运业常见嘅辅助设备。不过好唔好彩啊，近年发生好多宗涉及货车尾板嘅意外啊，造成人命伤亡。所以咧，我都希望行家们、工友们。真的要时刻谨记严格遵守货车尾板的安全操作要点，避免发生意外啊。 工友们如果安全意识不足，还有缺乏认知其责任及后果，加上对作业所需的技能以及经验不足，同埋不遵守安全规则以及监管不足等等，都会导致意外的发生。 建议改善的措施可以是加强管理层参与安全事务，加强安全培训，包括提高员工认知其安全责任及所需的技能及安全推广，包括安全标示及信息，还有是加强安全巡查及监管等。 呢啲嘢做足咧，发生意外嘅机会自然减少啦。而有关货车尾板安全操作要点咧，大家等我娓娓道来啊！首先系货车尾板嘅设计、构造及安装需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 EN 1756-1或佢嘅最新版本或其他等同嘅国家国际标准或规定。 我都知啊，货车尾板需要设置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 EN 574或者系佢最新嘅版本，又或者系其他等同嘅国家国际标准或规定嘅双手控制装置。当操作货车尾板时候，如果松开该装置其中一个或两个操控启动器，例如按钮，尾板要即时停止运作。双手控制装置需只由其生产商或者代理商安装、改动、修改、保养或者是维修。 哔哔哔哔！ 哇，咩声？ 唔使惊，只是我扮嘅声啫。目的咧就系提醒大家，尾板需要安装适当嘅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蜂鸣器、闪灯等，以提醒工人响操作货车尾板时被夹伤嘅危害。 咔咔！ 哇！点啊？有咩声啊？ 咔咔系上锁嘅声音。提提大家，货车尾板需要安装有效嘅上锁装置，以防止货车尾板砰一声意外地打开。亦都需要安装有效嘅脚部防护装置，以防止装卸或者系检查货物嘅工人喺货车尾板上升时候，被尾板同车斗之间嘅空隙夹伤脚部。 哎呀， 咩事啊，肥哥？ 冇事啊 ，Sarah 姑妈，我只系配合你话夹伤呢个脚部嘅惨叫声音咋，提醒大家小心啊！仲有响车尾嘅车身或尾板上安装有效嘅触觉式装置，当装置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呢个尾板嘅闭合夹口危险区域时，就会立即停止尾板运作，以免夹伤任何人。而货车尾板嘅整个开合过程需要均速 缓慢地进行。 肥强，你呢啲速度咧就啱啦。总之，有关货车尾板及其安全装置需要由合资格人士定期检查，并得到妥善保养。有关记录需妥为保存，以作参考。知唔知啊？ 知道。当当当当， 肥强呢啲有咩声啊？ 呢啲系叫大家一齐去 T 嘅欢乐钟声。 去 T 好、啊，咁就一齐 当当当当。 操作货车尾板要小心，维修保养妥当最安心。我系周卓莹阿蜜。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要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啦。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买一架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储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日片， 记在生日片， 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 Yeah. 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事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啦， 骏马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